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在街上叫了车，就去找那位老的便衣警察。老便衣上班的地方他是去过的，那地方和司机一说都知道。在一间接待室里，林星见到了老便衣和他的年轻搭档，他们的神态和以前一模一样，老的和蔼可亲，小的不苟言笑。 老便衣先说：“你做得很对，看来我的话没白说。”他拿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金戒指给林星辨认：“是这个吗？” 林星点了点头， 他便微笑着说：“谢谢你了。” 林星对这位老便衣寄予了无限期望，他急不可待地想把情况告诉他。吴晓让一群警察给抓走了，您知道吗？您能告诉我干嘛要抓他吗？就因为他是吴长天的儿子，他天天跟我住在一起，他爸爸的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他的话立刻被那位小警察记在纸上，林星看见了，可是林星不怕。 老警察心平气和地问：“我问你啊，他爸爸和李大公涉嫌杀人的事儿，这吴晓到底知不知道呢？”“ 哎呀，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跟他讲的，他一直都在大连拍 MTV 呢，他回来我才告诉他的。”“ 哦，那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林星脑子都乱了。是昨天，不不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老警察用微笑缓解他的紧张。你再好好想想啊，到底是昨天呢还是前天？”“ 是前天，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块去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小警察记录之余还抬头插嘴：“你们劝他了吗？”“ 我们第二天去找他爸爸了，可没找着。你们那天早上不是在他爸爸的公司看见我们了吗？” 这次小警察做完记录，居然还表示负责的把记录拿给林星看：“你看我记得对不对？要是对呢，你就签个字认可一下吧。” 林星签了，他说：“我签了，他就能出来了吗？” 老警察说：“小林同志啊，有些情况啊你不一定清楚，我想呢你也不一定完全了解你爱人吧。” 林星从老警察严肃的态度上预感到事情已经很难挽回。林星哭了，他有点语无伦次：“他们到底怎么了嘛？难道我找了你们，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你们，你们反倒来抓他，那干嘛不把我一块抓走呢？” 老警察说：“这是两回事儿。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呢告诉我们，这是个公民应尽的举证义务，我们当然表示感谢了。但是那天呢我也跟你说了，这本来啊就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案子。那个阿新他死的时候身上裹着的毛毯和绳子， 我们已经查到出处了。我们上次拜访吴长天的时候，还在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了巨额的银行存款利息清单，这说明啊，他这几天真是取了不少的钱呐。还有李大公杀刘文庆，他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吧？这个案子呀，有那么多的物证，又有完整的犯罪现场，所以要查清楚并不难的。而且啊，所有的疑点呢，从一开始就都指在同一个方向上。你就是不检举凶手，这个案子也不会拖得太久。 林星对这些分析已经不感兴趣了，他从老警察和小警察的脸上已经看不到能救出吴晓的希望。后来他们又对自己谆谆开导了些什么话，他一点没听清楚，不知怎么就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公安局。他站在大街上，看着远处的晚霞，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他觉得自己已无家可归。他懵懵懂懂地在街头流了，漫无方向，一直到天黑以后才擦干眼泪。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因为吴晓这时候是最需要他的，他不能一味悲伤，他必须鼓起勇气，全力以赴地救出吴晓。吴家的权势和影响已经和吴长天的生命一起突然中断，连回响的余音都戛然而止。要救吴晓，只有靠他一人。 信念让林星把痛苦抛在了脑后，他去找了天堂乐队的哥们儿，求他们救吴晓。乐队的人听了，个个目瞪口呆。在他们眼里，吴晓一直是个少言寡语、无是无非的小弟弟。乐队的哥们儿个个奉公守法，谁也不接触公安局的人，不认识法院、检察院的人。整个天堂乐队过去只有吴晓一个人攀得上权势二字。 林星又去找他的老师，找他的同学，把自己的故事向他们哭诉，但是每个人都是万分同情，爱莫能助。林星是个孤独惯了的人，从没和谁有过铁杆的交情。他那几天急不择路地到处奔走呼号，却找不到一个能够拔刀相助的朋友。他甚至硬着头皮去了长天公司，但没人愿意跟他谈这件事。他直接闯进了现在主持公司工作的副总裁郑百祥的办公室，几乎要给他下跪，但是也没有用。 郑百祥过去在吴长天面前是何等的忠诚恭顺呢？林星是亲眼见过的，现在却是一派公事公办的官腔。而且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还故意叫了两个干部在场避嫌似的。他说吴长天父子的问题啊，公安部门正在调查，现在我们呢无权说话，不能干预司法。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党和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吴家父子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 林星这才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世故，这才懂得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就在几天之前，吴长天这个名字在这个集团公司的上上下下还是那样的不可一世。因此他想，在做人的本质上，他们比他还要孤独呢，因为他们已不能够真心的去爱什么人，已不能够心甘情愿的为什么人做出牺牲。 他比他们要充实和幸运多了，因为至少他心里还有个吴晓，还有真实的喜怒哀乐。 林星给吴晓送去了换洗的衣服，送去了吴晓爱吃的东西，还送去了钱。除了吃的东西，拘留所的警察都答应替他转交。但是第二次他再去的时候，警察把那些东西都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他了。退给他的理由非常简单，是吴晓自己不收。 林星问他为什么不收， 警察答，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他知道这都是他家里给他送的东西吗？ 我们说了呀，可他不收，他说他没家。你是他什么人呢？是姐姐还是妹妹啊？ 我是他爱人。 警察上上下下的打量他，对他的年龄有些疑问。那你们已经结婚了吗？还是在谈朋友啊？ 林星没有回答，他抱着吴晓的衣服回了家。回家以后还是抱着这些衣服一个人哭。难道吴晓还在恨我吗？还不能原谅我吗？这是林星最最害怕的，这个打击他实在承受不了。就在这天的晚上，林星发起了高烧，他已经好多天没去做透析了，也没有认真的吃过一顿正规的饭。他躺在床上全身剧疼，心里朦朦胧胧的想着，就这样让自己死了吧。可他扔不下吴晓啊，他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再见到他。于是他滚下床，一步一晃的挨到楼下，坐在马路边上叫出租车。出租车都不敢拉他，路过的人都绕着他走，绕着在看他。终于有个老头过来问，你怎么了？林星哑着嗓子拼尽全力才说出话来，我病了，想去医院。老头这才张罗着拦下车子，把林星送到医院去了。林星没死，林星在医院躺了好多天，还是肾的毛病。 除了天堂乐队的一个钢琴师外，没有人来看过他。那位钢琴师是乐队里年纪最大的，他和鼓手一起托了关系去看守所见了吴晓一面，给吴晓送了些东西，然后带了些吴晓的情况到医院来见林星。他说吴晓在里边挺瘦的，但是没有生病，可能最近就要开庭审理他的案子了。他自己没请律师，法院就给他指定了一位律师。听那位律师说，吴晓的罪名是包庇。 林星问，你们给他送什么东西了？ 钢琴师说，衣服、吃的，还有1000块钱。 他收了吗？ 吃的警察不让收，衣服和钱他都收了。 林星愣愣的，半天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他问，吴晓，他问我了吗？他看着钢琴师的嘴巴，他害怕他说没有，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这2个字。 那位钢琴师面色沉闷，目光回避，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没有。 林星把头扭向窗外，他不想面对这个残酷的回答。 钢琴师也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说， 那我走了。 他看见林星低了头，双手掩面，想劝他。 啊，那他可能认为，他们都说是你出卖了他。 我来看你没有告诉乐队的那两个人， 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把吴晓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如果你还想知道的话。 嗨，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他在里边还可以，听说也没挨打。 钢琴师走了，林星捂着脸想哭却不敢出声。这个病房里住了六个病人，还有来来往往的护士和家属，他不想让别人过来注意他，关心他。 几天以后，钢琴师又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吴晓开庭的日期。他说：“你最好别去旁听了，受刺激。”但是开庭那天，他还是从医院跑出来去了法庭，因为他特别想见见吴晓。 法庭比他想象的要小，拥挤的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残缺的天堂乐队，乐队的三个人也看见了他，但没人跟他打招呼。从身边听众的议论中，他知道今天来旁听的大部分都是吴晓的乐迷。 吴晓给带出来了，林星的眼睛几乎不敢看他。他的头发从来没有剃得这么短过，毛茸茸的，只剩下可怜的一层。短头发使他有一种很委屈、很幼稚的样子，唯有神情老成麻木。繁琐的开庭程序之后，就是公诉人宣读诉状，控告吴晓在李大公杀人一案中知情不举，并且企图协助其父逃逸，犯有包庇罪，建议法庭依法惩治。诉状之后是律师答辩，虽是法院指定的律师，但也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主要论点是被告并不知道其父犯有罪行，不存在包庇犯罪的主观故意。接下来开始法庭调查，双方各自呈上自己掌握的人证物证。在这个法庭上，林星知道警方在吴长天尸体上搜出一张从北京去广州的飞机票，而公安局在民航售票处调查时发现购票底单上的购票人一栏里填写的名字是吴晓，留的一个联系电话也是吴晓的，这还不铁证如山吗？ 林星这才知道为什么那一整天都找不到吴晓，他这才知道那一天吴晓是跑去和他爸爸单独见面了。 律师对自己的角色还是忠实的，列举了一系列证据来说明吴晓在帮他父亲买票时并不了解其父的罪嫌。针对这个辩护，公诉人请书记员当堂宣读了公安机关的一段询问笔录，不仅搞懵了律师，也震惊了全场。 这段笔录让林星几乎疯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和老警察的那一段谈话竟被制成了正规的证言，而这证言竟成为治罪吴晓的关键一环。 问：他爸爸和李大公涉嫌杀人，吴晓到底知不知道？答： 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告诉他的，他一直在大连排 MTV 呢，他回来以后我才告诉他的。 问：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答：昨天。啊，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问：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啊？ 答：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问：那你们劝了吗？ 答：我们第二天去找他爸爸，可是没有找到。 林星站起来，他想叫喊，不是这样的，可是他喊不出来，因为他和那老警察的对话就是这样的。他的脑子里轰轰隆隆的一片鸣响，双腿支撑不住，还没有等那位女书记员宣读完毕，就往前一头栽了下去，额头磕在前排的椅背上，空的一声，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醒来的时候是在一个陌生人的背上，那个人穿着法警的制服，他们背着他跑出了法院，叫了汽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给他打针输液。医生问他怎么了，是什么感觉，哪儿不舒服，他双眼不停地流泪，一句话也不说。 等输完了液，林星彻底清醒了，他要走，可身上的钱不够了，医院的人让他打电话叫家里人送钱来。他想了半天，呼了天堂乐队的钢琴师， 钢琴师来了，替他交了医药费，两个人站在医院的门口，钢琴师又给了他50块钱，说你现在还住友谊医院吧，你打个车自己回去吧。钢琴师说完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上去了。 就在他把车门关上之前，林星叫了他一声，大哥。 钢琴师没有下车，在车里看他。 林星问，怎么判的？ 钢琴师不冷不热地说，你不是跟警察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这个罪名那还跑得了吗？ 林星顾不得脸上的羞耻，继续问，判了几年？ 钢琴师顿了一下才说，判他的罪名成立，但是情节比较轻微，判了免于刑事处分。我们早就算过命的，吴晓的命最好，无论碰上什么灾他都能躲过去。 林星没听明白似的问，免于刑事处分？ 钢琴师说，他不过就是帮他爸爸买了一张飞机票呗。吴晓这个人呢，对人很重感情的，当然他不像你这么讲原则，这可能是我们搞艺术的和你们当记者的区别吧。 林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整个天堂乐队包括吴晓在内都把他当做了一个告密者，都认定是他出卖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从公理上讲谁也说不出什么，从私情上论谁都接受不了他了。但是林星并不想再解释什么说明什么，当钢琴师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的时候，林星急得双手拉住那就要起步的出租车，高声地问道，那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了他？ 钢琴师平静地说，已经放了。 啊，那他在哪儿？ 他说他要回家去，你要想见他就回家看看吧。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听钢琴师说吴晓已经被放了，他马上疯狂地跑到马路当中拦出租车。盛夏已过，白天比过去短了，他赶到扬州胡同自己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初秋的傍晚有了几分凉爽，但整个气氛还是夏天的。林星气喘吁吁地上了楼，打开家门的刹那，他的心里已经有一点凉了，因为屋里没有开灯，而且静无一声。林星打开了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先到卧室，但床上是空的。又看了厨房和卫生间，甚至还去看了尘封的阳台，肯定没有吴晓。他打开衣柜，拉开桌子上的抽屉，想分析吴晓是否回来拿过东西。他看到衣柜里吴晓的衣服，抽屉里他们两个人的钱，一针一线，一分一毫，全都没有动过。林星傻傻地站在屋子里，他的心里笼罩了一个最痛苦的判断。吴晓说回家，难道是回了京西别墅？ 林星几乎连门都没有锁，就跑下楼去叫车，直接奔往京西别墅。京西别墅已经物是人非，门前的气氛透着几分凄凉败落，路灯都是灭的，与不久前林星来时的境况相比，有种恍若隔世的陌生。开门的人也不是那个保姆了，换了个男的，穿着西服像个干部，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问：你找谁啊？ 哎，吴晓在吗？ 吴晓？哪个吴晓啊？ 林星指指里面，他原来住在这儿的。 哦，是原来那个，啊，是那个谁的儿子吧？嗯，来了，拿了他的东西又走了。 终于找到了吴晓的踪迹，林星兴奋极了，一切疲劳困顿都挥之而去。他来不及去想这干部模样的男的仅仅是一位看房子的工作人员呢，还是这里已经彻底换了主人，就连忙打的又匆匆地往回赶。等赶回扬州胡同一看，他几乎精疲力尽地瘫在地上，屋子还是黑着的，一切如旧，没人来过。 他跑出去打电话，先打给友谊医院，问值班的护士有人来看过我吗？护士答今天没有。他又打电话给天堂酒吧，问酒吧的服务生天堂乐队的吴晓来了没有。服务生说天堂乐队来了，吴晓没来。林星拿着电话无声地痛哭起来。 吴晓，你就原谅我吧，你干嘛要这么惩罚我呢？ 在这个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绝望的痛苦中，他意识到他一直恐惧的那件事，那件从他与吴晓相爱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忧心忡忡的事终于来了，他终于被吴晓抛弃了。 吴晓抛弃了他，离开了他，连句分手告别的话都没有留下。 吴晓就这样失踪了，他离开了林星，离开了天堂乐队，离开了扬州胡同和京西别墅。也许在他走出法庭的第一个夜晚，他就离开了北京，不知去向，从此销声匿迹了。走得有些悲壮，也有些残忍。 在吴晓失踪的第二天，林星就结清了友谊医院的全部费用，搬回到家中。只有家，他这个新婚的小屋，是一个可以承载悲痛的掩体。因为这里还留着吴晓的笑声和气息，每件东西都和他在的时候一模一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让人这么感觉。这些东西渗透和积沉着那么多不能忘却的情感，让林星坚信吴晓总有一天会被思念带回到这里。他们毕竟共同拥有着一段生死相依的日子。 头几天林星几乎足不出户，偶尔出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都是心惊肉跳的，不知吴晓是否已经在他出门上街的片刻回到家里。楼梯上的脚步声每天此起彼落，一次一次地折磨和摧毁着他的神经。他甚至忍不住像以前那样傻傻地站在扬州胡同的街口引颈眺望，幻想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他的身影。林星每天晚上都要跑到天堂酒吧、月光酒吧、金丝鸟酒吧以及三里屯、学院路以及遍布北京大街小巷的许许多多有乐队演出的酒吧、歌厅和夜总会去。凡是不收门票的地方他都走遍了，希望能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萨克斯曲，但是每一次都让他饱尝失望。吴晓真的走了，这个城市再也听不到萨克斯管了，再也听不到那沙哑忧伤的动人的声音。 林星终于跑不动了，身体状况渐渐恶化，他感觉很明显的，但是透析必须从每周三次减到每周一次，因为他没有钱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等吴晓，他早就丧失了治病求生的兴趣。至于吴晓要是真的回来了会怎么样，是爱他还是恨他都已经是其次的事，只要他还回来，林星唯一的愿望就是此生还能与吴晓再相会一次。他有时候甚至会疯狂地想到，就是多少年后，他如果知道吴晓死在了什么地方，也要赶去跟他一起实践他们的那个天堂之约。 终于有一天，他的房门响起来了，这是在吴晓走后第一次有人敲响他们的家门。那敲门声庄重、老实、简单无华，风格上很有些吴晓的写意。林星行将熄灭的希望之火轰一下复燃起来，他早想到这么久了，吴晓早不知把家门钥匙丢到哪儿去了。他甚至还听出那敲门的声音含了些悔恨和歉意。他从床上跳下来，赤着双脚奔过去，激动不已地拉开门，他几乎喊出了吴晓的名字。 门外站着的不是吴晓，又是那一老一少两个便衣警察。 希望之火 一下子又熄灭了，甚至变成了一股怒气。他想关门，动作慢了，那老警察用手一挡，同时把一只脚跨了进来。哎，怎么不认识了啊？是我们。能进来吗？ 林星退回到卧室里，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门敞开着，他隔着门框听老警察的寒暄。 没出去啊？怎么样，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听说吴晓不在北京了，去哪儿了？ 这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有人向他问起吴晓，那不失亲切的口气让林星百感交集，竟忍不住抽泣起来。 老警察奇怪地问：怎么了？ 我不想谈吴晓。 那好，不谈吴晓。我们来呢，还是想找你啊，了解两个问题。 林星止住抽泣，他觉得在他们面前失声落泪是没有骨气。 老警察问：这个今年七月，吴晓爸爸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去京西别墅找吴晓的时候，都在那儿见着谁了？ 见着吴晓的爸爸了。 哦，还见着谁了？ 还有保姆。 你见没见到郑百祥啊？他是长天集团的头头，和吴晓的爸爸总是在一块儿的。 没有。 老警察沉吟了一下，又问：刘文庆死之前不是和你说过他赢了一笔钱吗？他说赢了多少啊？ 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都过去了，我早把他忘了。 老警察面不改色地再问：他说赢了多少？ 林青沉默了半天，然后才回答说：他没说。 老警察说：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在刘文庆死前不久，吴长天从银行里分几次一共取出了830万元人民币现金，这大概是他个人的全部财产。那么刘文庆说他赢了一个富翁的钱，是不是就是这些钱呢？ 林星听了瞪着两眼回答不出。 老警察又说：可是我们在刘文庆的身上只找到了几千块钱，加上他交到通天湖度假村的租房押金，一共不到10000块钱。这10000块会是他赢的那笔赌注的1/8%吗？ 你们就是为这笔钱来找我吗？那我告诉你们，我从来没见过刘文庆的这笔钱，要是你们不信，那就把我也抓起来不就完了吗？ 这钱呢，已经查明了是吴长天的个人财产。他已经死了，法院并没有对他做缺席审判，包括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类的判决都没有。所以啊，这笔钱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你的爱人吴晓。可以说我们要是能搞清这笔钱的下落，受益的也是你们。 林星看着老警察那张沧桑的脸，喃喃地说：我不要钱，我只要我的爱人，我只要我的爱人。 老警察用片刻的沉默表示出一种同情，他说：我们也不要这个钱，但还是呢得找到他，找到这笔钱了呢才好结这个案。除非我们呢能在参与这两桩案子的罪犯中找到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也许呢能帮我们彻底搞清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星听了没动声色，而心里却震惊了一下。什么？还有活着的罪犯没抓到吗？ 老警察淡淡地笑了笑。我想，应该还有吧。 他们走了，还是以前告辞时总爱说的那句话。 要想起来什么呢，就呼我们啊。 林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想起什么，只知道他绝对不想再见到他们。第二天，林星去了杂志社去取工资。他这一段一直没有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七扣八扣，已剩不下几斗谷子。主任见到他，关切地问起他的病，林星简单说了，然后问他社里能不能报销一点医药费。 主任挠着头说，我可以帮你去财务科问问，估计够呛。我上次拔牙的钱还没报呢，我都在这干了20多年了，你才来几天呢。不过听说呀，现在社里正在联系参加社会上的大病统筹呢，按规定早就该参加了，主要是咱们呢一直拿不出钱来。主任转了转脑筋说，要不这样吧，你也不容易，我给你找点活，帮其他报纸杂志或者什么单位写点稿子，挣点稿费怎么样？你现在的身体还能写吗？ 林星点头，虽然他的身体好像随时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似的，早就不允许再干任何脑力和体力的重活了，可他还是感激地点了头。不写怎么办呢？他需要钱治病啊。 主任说，你前几个月不是采访过长天集团吗？现在他们那个总裁吴长天出事了，你知道吗？他因为什么丑闻自杀了，社会上想知道点内幕的人呢，肯定很多，你不妨写写这个，我可以帮你联系投到其他杂志去，那你自己呢也可以去投。咱们这种太严肃的刊物那是登不了的，其他刊物对这种稿子还求之不得呢，稿费呀也出得高。你反正手上有不少吴长天的资料，对长天集团也熟，再找公安局和长天集团的熟人呢，了解了解内情，写起来应该是很方便的。不过要写呢，就必须快，这种题材啊，让别人占了先，那再写可就没有价值了。 林星不置可否地向主任告辞了出来，他依然没有对主任说自己和吴家的关系。上一次主任还力主把采访长天集团的文章改成吴长天的个人英雄传，不过几个月的功夫又变成了这样一个形式不变而内容相反的动议。他想，一切都可以理解，人人都需要赚钱嘛，自己也一样，现在必须找到钱，找到钱去做透析，做了透析好活下来，活下来等他的无效。 主任的话提醒了林星，他可以写点东西去投稿，除了写东西他一无所长，可是写东西又能挣多少钱呢？他日以继夜地写，一边呕吐一边写，发着37、8度的低烧也照样写，写了稿子往外寄，有点关系和没有关系的报纸杂志他都寄，一连寄了7、8篇稿子，散文、杂文、消息、评论都有，200-300字到2-3000字都有，总的来说成绩不错，虽不是有投必应，但也有近1半的稿子被采用了，也有稿费寄过来，但总共不过几百块钱。林星想，这么挣钱还是一个死。 唯一能支持他一周做一次透析的，还是静园里的那套空房子。艾丽和阿欣都不在了，他可以再租出去。他在报上很便宜地挤上了一条只有几个字的租房广告，然后又去静园里收拾房子。艾丽和阿欣在这儿还留了不少东西，没用的都处理掉，有用的都归拢好，打进了几个大包裹和纸箱子，连同他自己的一些不舍得扔的，统统堆到了封闭的阳台上去。这样就可以把三个房间都腾出来租出去，他每个月大概就能收到至少2500元到3000元的房租。 阳台本来就是个储物间，存放的都是些常年不用的杂物，平时很少有人进来。几年累月的尘土让人难以插足。林星把那几个大包和纸箱搬进来之前，需要先把阳台上原有的东西挪挪窝，好腾出一些空间。这是一件很脏很累的活，对他来说犹如一场艰苦的战争。他挪了几件便体力透支，不得不坐在一个看上去还算干净的电视机的纸箱上干呕一阵恢复一阵，然后再接着动手。那个干净些的纸箱子也是所有东西中最沉的，于是就成为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仗。他挪了几下，心里忽然怀疑，这箱子怎么这么新呢？显然不是一件尘封经年的旧物。他撕开上面也像是新贴上去的塑料胶纸，打开箱盖，里边是几件旧衣服。奇怪的是，竟都是些男人的衣服。他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一层一层翻下去，手指突然触及到一种不软不硬的东西。阳台肮脏的玻璃上射来秋天的阳光，把箱子的内壁框成一个方正的阴影。在那阴影的深处，他看到了一片朦胧的颜色，他被那阴沉的、罪恶的、每一个人都肯定会熟悉的金钱本色彻底的惊呆了。 他惊呆了很久，才让自己相信，他眼睛看到的确实是整整齐齐码放了几乎大半个箱子的不计其数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显然是从银行取出就从没动过的，10000元一捆，封条井然，封条上红色的出纳印记还是那么新鲜触目。林青压抑着激烈的心跳，不是惊喜，而是恐惧。他粗粗地轻点了一下，越点到后来，他的双手越是发抖，一共是799万元整。他也知道少了的那10000元是去了哪里。 他也知道，这就是吴长天、李大公、刘文庆为之搏杀殒命的那笔巨额赌注。 这也是吴长天以生命为铺垫，留给儿子吴晓的最后遗产。 这箱钱让他在刹那间洞悉了包藏在刘文庆和吴长天那么多闪烁言辞背后的全部秘密。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这部拍案惊奇的全部谜底。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